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四晚8點到9點， 來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ory， 今日請來長春社和官廟會跟我們講一下，剛才剛剛講稻米種稻米，其實有很多過程，怎樣去播種啦，即係講要即係鬆田啊，跟住各方面有收割啊，又要稻米，即係打稻米咁樣，或者講下過程係點樣做啊？因為一般人城市人好少做呢樣嘢噶嘛。 咁我講下早做先啦，即係由開始啊。咁其實我哋每年開始二月嘅時候咧，咁其實農夫就開始攞翻啲谷種出嚟咧，就培苗噶啦。 嗱， 咁佢會用個麻包袋收埋啲即係濕濕地啦、水啦，跟住將個谷種放落去。咁啊，然之後噏佢幾日咧，咁其實就發芽啦。 係啦，咁啊，噏發先，冇亂咁噏。我知道有啲方法 嘅，就包住咁樣咧，收埋喺啲潮濕嘅地方，係啦，咁啊就同埋落啲水落去，跟住佢就會發芽，係啦，咁啊發咗芽之後，其實同一時間咧，佢就會預備一個苗床咯，係啦，塊田會整平佢，跟住咧起個小小嘅薄。 係咪每次都要即係做翻個？ 係， 好緊要嘅，得嗰時啲農夫講話，我記得佢講過係好緊要嗰個步驟，因為。 系啦，你太濕咧，又唔係太高，即係唔平水位咧，啲有啲矮啲，有啲高啲咧，啲水唔同咧就會浸死啲苗啦。係啦，咁有啲就乾一陣又死咗嘅。嗱，所以要好平咁樣。 係 啦，咁啊，然之後落少水咧，就唔可以太高，又唔可以太低咁樣啦。咁啊，係啊，跟住咧，佢預備好曬之後咧，咁三月二月尾三月咧，其實就會撒嗰個種子落去噶啦。係啦，咁啊，然之後啊，農夫就會搭一個棚啦，跟住咧就。攞個網遮住，唔好俾雀仔食曬，因為雀仔最中意就食曬啲谷種嘅面。 你點樣去入嗱？有啲咧就好得意嘅，可能而家用啲彩帶式咧飄下飄下趕下啲雀仔。 哦，佢就冇用噶啦， 佢哋而家唔係 冇用，冇用。佢真係直頭要揾個網係成塊秧苗床， 即係冚住佢，即係等佢而家唔得， 入到 佢先得。係啦，而家佢都好精啊， 雖然都仲有啲雀會走入去嘅， 即係冇咁叻。以前佢哋見下閃下閃下，啲人仲喺度掛下掛啲 CD 啊，佢哋走，而家就唔得噶啦。 不 已經很醒目了， 係啦，咁啊呢個過程做好之後咧，其實就等啦，咁等佢慢慢生到咁高咧，其實個網就可以拎走啦，咁啲雀仔就食唔到啦，咪係啦，咁啊拎走咗之後咧，就慢慢等多一個月到啦，係啦，咁啊我哋就預備好個苗床咧，其實佢同一時間就頭先又翻我哋嗰個米田啦，咁我哋就準備同埋我哋準備啲人啦，係啦，嚟一齊 call 人一齊咧去插秧啦，係啦，咁啊插秧其實就好簡單啫，就有啲人去個苗床度攞秧苗翻嚟，跟住咧就即係三四支。枝苗跟住慢慢插， 但都要插得好齊喎！我次次見到嗰次整出嚟啊，哇，已經齊嘅，好似已經計咗數咁樣拉直曬咁條線。 係啦，咁啊冇拉線，不過我哋都呼籲大家啊，要行直線喎咁樣。係啦，不過係啦，咁當然就大家即係未試過，不過唔緊要啦。咁大家俾下經驗，大家去試下做呢件事咁樣。係啦，咁啊呢個部分就四月嘅時候做嘅，係啦插秧。咁啊插完秧之後，其實咧之後就農夫幫手睇噶啦，啊譬如睇水位啦，係啦，咁啊會。加翻肥落去塊田度啦，同埋譬如會幫我哋睇住有冇蟲害啊嗰啲咁樣嘅。 點捉啲蟲害？因為而家你 佢捉唔到嘅， 即係因為你唔可以用化學啊嘛。咁有啲人嗰時就教啊，放下青蛙，放下某啲即係天敵啊，大家對抗佢。咁你用咩方法咧？ 我哋其實就冇咩特別方法，係啦。不過水稻其實係 OK 嘅，佢個抗蟲嗰個能力係高嘅，係啦。咁啊我哋試過唔係佢唔係蟲害嘅，佢係譬如啲真菌。菌嘅感染咯，係啦，咁啊佢會喺個底嗰度霉咗咁樣，咁佢就會 collapse 即係冧咗咁樣，咁啊對佢嚟講佢就唔好嘅，係啦，咁啊呢啲問題其實多數會喺差唔多夏天嘅時候發生㗎，係啦，咁我哋其實呢個過程就等佢開花啦，跟住等佢啲蜜蜂去嗡嗡啦，幫佢自花粉，係啦，自己授粉嘅，咁啊咁所以咧跟住慢慢咧就變稻米啦，咁啊變稻米嘅時候，農夫又幫我哋放走啲水，咁我哋就預備七月嘅時候就收割啦，係啦，咁啊收割就好簡單啫，收割就我哋揾好多人嚟啦，又跟住用割禾機，割禾刀，跟住就收即割啦，跟住就攞住竹啦，係啦，鎗刀，咁啊 跟住之後就擺落去個鑊機嗰度，就打谷出嚟， 係 啦。咁啊，然之後打完嗰扎咧，其實就要曬乾佢嘅，係啦。咁曬到某一個乾度之後咧，咁可以入箱，即係入桶啦，去儲存啦，又或者我哋攞去買啦，咁就會攞去一個剪米機啦，個機器咁樣佢就幫手剪開個殼，咁然之後我哋係早儲米嘅，咁我哋跟住入袋，跟住就 package 咁樣就拎出去賣啦。 係啦，咁我哋又睇下啲相片喎，跟住因為我哋講到一系列咧，啲人可能即係咩先咩咧咧咁樣啊，呢個咧係咩咧就賣米啦，係嘛？ 係 啊，一講到成果展咧，跳到去已經去到成果展啦。 係呢個係漁農嘉年華，我哋啱啱就攞咗啲米去漁農嘉年華每年一年一度嘅 係啊，政府舉辦 嘅， 係啦，漁護處搞嘅漁農美食嘉年華，咁我哋都叫做book 咗一個攤檔，我哋去賣我哋啲生態米咁樣。 但係市民一定會覺得哇，好細細包米貴好多嘅喎，一定唔會係外面市場即係超市場咁平噶嘛。咁你點可以同我哋講話其實好有意思嘅，一定要支持啊，因為屬於本地米啊。 我哋啲同事好長氣嘅，都係咁同佢解釋。 係啦，係你嚟支持啊，咁樣係嘛？冇辛苦㗎咁樣。 其實我哋透過同佢哋傾偈解釋一輪，其實佢哋會明好多嘅。咁佢哋就好容易願意俾嗰個錢出嚟買米㗎啦。 因為有你哋都係有啲訂購㗎嘛，我記得。 係啦， 啲人就會啲會員就會訂購咁樣。 係啦， 好啦，咁我哋下一張相咯喎。好啦，哇，都唔細喎，你包米原來，因為咧，原來嗰啲仲細包，我幫佢賣過幾次。 哦，原來 我哋一公斤裝咯，咁但係我哋都有幾種米種可以選擇嘅，有絲苗啦、珍珠米啦，同埋油尖三種。 又講下，應該好唔同，有啲譬如即係頭先你講有啲米咧可以做即係糕點啊，有啲就唔得噶嘛，咁啊講下啦，呢三種米咩唔同咧？ 珍珠米咧，大家都應該好熟悉啦，就係日本米食壽司圓碌碌比較黏黏地嘅，係啦。咁呢個應該大家唔陌生啦。咁然之後，絲苗同埋油尖咧，其實都係傳統以前香港有種開嘅米種嚟嘅。絲苗元朗絲苗啦，係亦都係好出名，嗰陣時進貢噶啦，係啊。咁但係元朗絲苗呢個種已經絕咗種啦。我哋 點解冇辦法揾翻咧？ 因為其實全香港種米，基本上去到八十年代初就已經全香港冇米田咁滯㗎啦。 因為冇標本， 係啦，咁因為冇係啦，全標本啊，或者種子庫都冇個留底啦， 真係。 咁所以基本上我哋依家揾唔翻元朗絲苗嗰個種啦。我哋依家嗰個絲苗都係喺大陸農科所係咪啊？係咯，喺廣州嘅農科所嗰度攞翻嚟嘅種啦。咁油尖都係，其實都係好似絲苗啊，泰國米嗰種長身，會相對散收收啲嗰種質地嘅。 所以啲人中意溝埋一齊食咯，以前 係 煲埋一齊食。好啦，咁我哋下一張圖咯。好啦，呢個終於出咗你哋嘅 logo 啦，喺2010你哋合拍。就變成禾花雀朗園生態農舍啦。咁啊，講下啲幅圖都好有意思啦。你見到咧又有嚇兩棲類動物啦，有蛙啦，係嘛？跟住仲有雀仔咧，禾花雀啦，係啦，仲有稻米。 其實就呢個概念其實就係源自我哋首先我哋種米啦。咁啊，以前嘅人咧就有佢哋嘅 family 一齊收割。咁我哋冇咁我哋就要揾人啦，唔係同事之外就冇人噶啦。 咁就好多都幾多義軍嘅，我見到你哋都幾多人嚟幫幫手， 都好希望。我哋將呢一個信息話翻俾城市人聽，咁雖然我都係城市人，係啦，咁咧講翻俾佢哋聽啊，其實即係香港係有出產嘅，有農田嘅，係啦，咁啊有本地嘅農作物嘅，咁所以都希望佢哋會過嚟可以試下自己親手種米，自己食翻咁樣，係啦，咁啊所以我哋就整咗呢個禾花雀朗園生態農舍啦，係啦，咁啊就你見到個 logo 得意嘅，咁啊兩個稻米啦， 係啦， 咁啊跟住有青蛙同禾花雀啦，咁樣，咁啊我哋其實禾花雀中間有幾個點嘅，咁啊禾就禾啦，跟住花啦，同埋雀啦，係啦，咁樣 共用嘅，係 啦。用嘅咁樣，咁同埋我哋希望透過呢個保育嚟嘅，咁因為我哋米田下面其實就養活咗好多動物，咁啊攞兩個代表就係雀青蛙同雀仔咁樣，係啦，佢做代表，咁啊成立咗呢個農舍咁樣咯，嗱，咁我哋就招募一年就招募啲公眾人士嚟去幫手參與， 係啦，又割田啦，又有摔跤比賽咁嚟， 係啦，摔跤比賽其實嗰啲就係一啲 活動， 除咗附帶嘅活動， 附帶活動啦，咁啊辛苦做完我哋 又玩下啦，開心影下相咁樣。好啦，我講啊，其實因為而家講新界東北發展啦，頭先我哋啱啱之前大家傾偈講到就有機會將遲啲會收翻呢個地啦，咁會冇將呢個方法諗住移師去第二個濕地咧？ 或者有冇諗過呢啲嘅即係策略，或者真係面對嘅時候，會唔會爭取同政府講，你仍然希望俾你哋去繼續去營運，因為政府做翻話一個公園啫，佢哋未必經驗多過你哋噶嘛，係咪？你經咁多年經驗，咁你點去處理呢？其實而家面對呢個問題嘅時候， 其實、政府話即係喺新界東北新發展戰區嗰度，即係將朗園呢一 part 都劃入成個藍圖入邊啦。咁、我哋其實兩個會都開心，即係佢肯將朗園呢個地方變做自然生態公園， 即政府其實係重視啦， 重視呢個地方，知道呢個地方高生態價值啦，係重要嘅。咁所以呢個其實我哋好開心，但係都有隱憂，就係隔離變咗一個新市鎮。即係別有，依家好開闊，村屋都係兩三層嘅啫嘛，變咗好多二三十層嘅高樓大廈。 因為 呢個我哋有擔心 風啊，各方面嘅嘢，係 啊，成個地貌唔同咗， 流動性嘅已經好有影響。 係啊，咁同埋即係究竟第陣時嗰個樂園生態公園嗰個管理模式究竟係點樣樣咧？人流會唔會忽然間多咗好多？始終雀仔同即係都怕人啊嘛， 冇錯， 係啦，你人流多咗，係啦，雀仔又會自然又怕啲去第二度啊。 始終對佢哋都係影響嚟。燈 除咗雀仔之外，兩妻女都好受影響啦。因為夜晚佢哋會叫，一有光得就以為未到夜晚喎，就唔叫咁樣。 即係幾早時就出嚟咯，日都走出嚟。 即係呢啲會有影響。 都日頭嚟嘅，一日都 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都已經喺之前已經對同政府表示過，我哋好關注呢個自然生態公園嗰個發展。 但呢個計劃應該嚟緊㗎啦，已經我同你傾緊嗰時係兩三年前㗎啦嘛，已經我哋係咯。 係啊係啊，其實。依家都係等緊政府再進一步嘅工作咁樣，因為佢哋始終一個大嘅即係新市鎮發展規劃嗰啲都要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去到，即係佢哋可能又要申請呢一樣撥款嗰一樣嘅計劃嘅申請，咁所以好多重嘅嘢去做，咁所以我哋都未知道究竟佢嗰個時間表會係點樣樣，所以我哋都即係緊密同政府有即係聯繫係啦，即係要知道成件事嗰個發展係點樣樣，我哋即係幾時要問我哋攞意見啊？即我哋管理，因為其實政府都知道我哋兩個會嗰個管理嘅經驗好豐富，係啦，咁所以佢哋都即係佢哋口頭都話，我哋都希望係維持依家嗰個管理模式，即都依然係農田嚟嘅，唔會變濕地公園咁嘅樣。咁所以即我哋都即管即同政府去即係俾多啲意見，即係我哋點樣管呢度要有咩要注意，嗰度要點樣要注意咁樣樣。 有冇試過真係我先講啦個模式，將啲模式搬去另一度地方？喺香港仲有濕地噶嘛？唔係唯一喺元朗先，朗園先有濕地噶嘛？ 其實係即係其實我哋叫 MA 呢個 Print D Project 咁啊，會其實每一個呢啲 project 其實都好 unique 嘅，即 係好獨特性。 因為其實譬如朗園嗰個生態價值嗰個問題，其實係即其他地方未必可以一樣嘅，係啦。咁不過我當然啦，我哋都好想將譬如我哋點樣去喺入邊啲農田同農夫嘅合作啦，同埋譬如 嗰個方法 馬仔田啦，係啦，呢啲咁樣點樣去抄出嚟啦，或者俾其他人做參考，其實我哋都好想做呢件事。 因為你當然啦，因為其實香港都仲有其實好多農地，如果咁做咧，可能對香港都係好嘅，即係你能夠保用多樣性咧，其實係大自然係要需要呢樣嘢噶嘛，即係唔應該單一咁樣，同埋我哋要平衡，可能對佢哋無論農作物嘅收成啊各方面，可能仲好過單一性啊嘛，就 都係㗎，其實即係唔好話成個 project 咁大規模，其實種米淨係單單種米呢一樣嘢，我哋都好想香港其他地方都種米。即係我哋知道依家怡澳有種啦，錦田 少㗎啦， 錦田又有種啦。係啦，總之我哋其實想即係香港如果多翻其他地方種米，因為我哋即係淨係單單睇禾花雀嘅話，禾花雀嚟到朗園。我哋想佢就算嚟到香港，除咗朗園之外，仲有其他地方可以落腳。咁萬一朗園有咩事，即係大家利是講句，萬一朗園有咩事，佢都仲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即 係 佢真係有機會搬下家，如果唔係就唔知點算。係啦，因為頭先我哋講禾花雀咁啦，本身佢由西伯利亞過到嚟，即係呢啲地區咧，佢即係遷移啊，即係可能暖啲地方舒服下停一停嘅啫嘛。因為你哋做過曾經有廿幾隻雀仔咧，落咗個環嘅，咁但係都唔係話即係真係揾到禾花雀太停留太耐啊嘛，有時係嘛，即係都未必揾到呢個例子。可能你做研究都比較辛苦嘅，我哋繼續睇下另一啲相啦，即係講下你，即係其實而家係增長咗好多噶啦嚇，好靚啦， 呢只係禾花雀嘅雌性，即係女仔。是咁樣樣嘅， 好靚喎！ 係啊，咁之後嗰張相咧就係男仔嚟嘅，仲靚。 另一張，另一張， 呢只就係男仔，你見到佢塊面係好黑啦，跟住身係綠色，同埋黃胸毛嘅特徵出咗嚟啦，就係佢其實基本上由頸啦、胸部到個腹部都係黃色嘅，咁就係黃胸毛啦。 當然啦，其實你浪猿有好多種啦，即係你話有311種啊嘛，而家咁仲有好多，譬如話黑臉、皮鹿啊，有其他種好似慈姑嗰啲咁樣啊，係咪？都好多唔同類型嘅雀仔種喺裡面嘅。咁但係我想講下咧，即係呢啲嘅雀仔點解嚟到2017年咧，佢竟然公布喺個紅皮書裡面咧，就講話佢頻臨，即係極度頻臨啦。點解黃花雀咁多咧？係咪因為啲人覺得佢好食啦？即係變成咩天上人心啊？有啲即係可能喺廣州啦，以前1997之年仲有黃花雀節嘅嘛，即係鬥食鬥食黃花雀咁樣。但係而家點解突然間即係10幾年跳咗4級？變得咁頻臨咧，越嚟越少個數字都睇到。 係，其實就係、是、主要兩個成因係導致佢咁極度頻危嘅。第一就係、人類濫捕啦，咁第二就係生境嘅破壞啦，即係稻米田越嚟越少啦。其實因為禾花雀佢嗰個分布咧，我先講，其實佢冬天啊，唔係夏天繁殖嗰個範圍好廣嘅，成個俄羅斯去到歐洲嗰邊嘅，好闊嘅。但係咧，佢嗰個度冬嘅地點咧，就落到嚟南中國，譬如柬埔寨、越南、泰國嗰度嘅。咁其實你睇想像個地圖，我下一幅圖應該都係地圖嚟嘅。其實過繁殖期嘅地點咧好闊，但係過冬嘅地點好窄。所以其實基本上佢嗰個遷徙嗰個路線咧，就慢慢收窄。 我哋睇下， 仲要係喺中國嗰度落去呢個東南亞嘅。咁所以其實咧，中國嘅米田沿海嘅米田少咗好多啦。沿海因為都發展曬啦嘛， 冇錯。 係啦，咁呢個係 大家都 係啊，呢個係生境嗰個破壞啦，即係或者越嚟越少啦。咁第二就係濫捕啦，因為即係主要都係中國嗰方面食。嗰、那個禾花雀，甚唔好話淨係話禾花雀，係利用相同生境嘅雀仔，都同時遭殃，就一網打盡曬，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嗰、那個數量咧跌咗90%咁多。咁所以 點解早期中國咧就話呢支雀係即係害雀嚟㗎嘛？後期就唔係啦，後期佢哋都覺得呢只雀係好珍貴，好有益嘅價值。點解咁樣睇法咧？咁唔同嘅睇法咧？ 話佢係害雀，因為佢以前咧真係鋪天蓋地咁多嘅， 同埋食谷㗎嘛佢。 係啊，因為禾花雀嘛，就係食禾咯。咁所以佢仲要秋天嘅時候秋收嘅時候過境遷徙喎，咁咪就係咁食佢哋啲米，咪話佢係害雀咯。 打死佢成日都 係啦，嗰陣時就喂最開頭唔係真係。個個都食野味嘅，嗰陣時啲或者啲農夫都係，喂你食我啲禾唔得喎，我咪你唔係你死就我死啦咁樣，咁所以咪一夜打曬佢咯。咁後屘我都唔知係幾時開始咁傳佢係 天上人心啊嘛，為咗保身啊嘛。 係啦，咁跟住同埋咧數量越少，你知啊中國人都係數量越少越珍貴，我就 要食 咁係啦。喂，梗係喺佢絕種之前，我要試咗先啦，我要食咗先啦咁樣樣，如果唔係嗰陣時我咪冇得食咯。所以就咁樣樣就令到這個禾花雀的數量就越來越少了，就在10年裡面即跌得那麼緊要 ，但為什麼國際自然保育的聯盟又知道這件事，即看到這件事的遷徙一直影響到呢？譬如他剛才說由俄羅斯去到這裡，其實這支全國性，即是全世界性的，他們怎麼能夠即追測到禾花雀的數量跌了那麼多呢？ 其實那個IUCN 簡寫是即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其實他都是靠世界各地的雀仔專家，或者不同物種的專家去到幫他去review， 即係睇翻曬啊，有啲咩物種最近有啲咩面對嘅危機咁樣，又或者有啲保護得好好喎，會唔會開始可以降到 grade 啊？數量多咗啦，就降 grade， 佢就會每年都去翻查一次，又係啦，評估嗰啲威脅啊咁樣樣。咁所以佢都係靠歐洲啦、俄羅斯啦、 唔同國家 係啦嘅專家去俾意見。喂，我哋其實舊2016年開始就已經有唔同嘅專家 啊嘛，因為舊年係咪有個會議？ 係啦，2016年有個會議，俄羅斯同埋蒙古嗰邊係2016年都開始做環治嘅計劃。咁我哋觀鳥會都係舊年開始環治計劃，咁就希望其他地方的鳥友，喂，我見到那隻禾花雀有腳環的，原來在俄羅斯那裡飛下來的，我就知道 俄羅斯的雀原來會落去譬如泰國咁樣樣，咁我哋就大概知道佢嗰個遷徙路線係啊點樣遷徙咁樣。 好啦，同埋鵪鶉啦，即係我哋細個都有食鵪鶉噶嘛，係咪啊？咁頭先我講錯詞菇，其實係鵪鶉，即係鵪鶉。咁有咩分別咧？係咪又係都係因為都係屬於瀕臨，即係其實你呢幾種都屬於比較出現噶嘛？ 佢其實都喜歡開放式的田野，咁佢唔係食米嘅，但係佢都喜歡喺啲米田啊或者相類似嘅濕濕地嘅田嘅附近去到出沒咁樣樣咯。咁佢大家都知道鵪鵡 出去食㗎嘛，係 啊，會食㗎嘛， 野味 所以其實都係因為。食 食 得 多， 用 太多 係啦，同埋又係新境嘅破壞，咁又係咁樣導致佢即係又 越嚟越少。 早兩三年啦，升咗又升咗級咁樣咯， 咁我哋嘅睇下幅張圖啦，我哋知道都有好多唔同雀鳥嘅嘢啊，等大家知道啊，原來呢種啦，其實嗰個保育個成效同埋個雀鳥數目一路降啊，咁啊睇下講下呢啲嘅數字。 其實呢個係我哋種米之後 增加翻 雀嘅數字，係啦，其實應該話有。我哋 project 最開頭2005-2006年開始的數字，其實開頭係得個位數字嘅啫。咁我哋2009年開始種米，咁就見到咦2009年都開始變咗雙位數啦。雖然只係多咗幾隻，係啊，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好開心啊，真係 多咗好多。 係啊，跟住最高嘅紀錄係68隻，就係2014年。但係其實每年平均都係大概10-20隻左右會嚟到香港咁樣樣。但 係真係好珍貴，10-20隻。 同埋香港只係佢中途站，佢會再落去東南亞地區過冬咁樣。 咁所以你哋咧，即係啲人寫嚟咧，影相嗰啲即係抱住，我見攞長機成日企喺度，係咁影係咁影，因為都可能真係飛一飛就走咗啦。同埋啲雀真係好大隻，嗰次見到嗰啲咧白色嗰，我唔知咩嚟嘅， 白鷺鳥， 白鷺鳥，哇好大隻，因為我未飛過， 但係梅花雀好細嘅啫，係咯咁大大，即係啲人話一啖一隻啊，食嗰陣時就話一啖一隻嗰只 size 咯，就係。 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喎。大家喺度凝聚喺 呢個，呢個就係呢個喺個苗床嗰度咧，就攞啲秧出嚟，跟住過去隔離田度插秧咯。 即係佢哋學習點去做咧。係 啦， 即係因為大家頭先講係共融啊，所以你哋一定要互相合作先得咯。好啦，跟住下一張圖喎， 下一張呢個插緊。 係啦，插秧咯，即係話大家好辛勞咁學下點去插秧嘅呢樣嘢啦，係咪啊？好啦，咁我哋又下一張就睇下咯喎， 跟住就收割啦。 係啦，終於頭先我有啲成果展冇睇到，咪而家就睇到個成果展啦。大家喺度做呢樣嘢，其實都好多人參與啊，見到 係係需要好多人手，好辛苦啊，收割 係 啊。 咁下一張都和 係啦，咁啊割和啦呢個 好靚啦，見到嘛啲色係 啊。 好，跟住下一張我又睇下啦。 跟住 之後，好啦，呢個咧就係嗰個圖啦。你講解下佢哋做咩好急咁，梗係唔係咁快啦？呢個圖講咩咧？係啦，講嚟聽下。 呢個 time lapse 咁啊，咁啱我哋即係我 set 咗 cam 啦，去做呢個咁啊，睇下收割個成果。咁其實呢班就係我哋嗰班會員啦，咁啊就幫手咧喺秋天嘅時候就收割稻米啦，係啦。咁我哋割禾咁啊，呢塊田都差唔多第二大噶啦，係啦。咁啊用咗一日到啦，係啦，咁啊就收曬成塊田嘅。咁你見到佢收割啦，收割完其實放咗落去嗰個禾咧，其實就有用嘅。以前啲人係啦，咁啊其實就會摘起佢曬乾嘅。 係咯，就似啲 禾秆草， 禾秆草俾啲馬啊，俾啲動物食啊，或者將啲瞓喺度都得噶嘛。以前 係啊係啊，咁啊呢個禾秆草會擺佢曬啦。咁啊， 但你好似禾秆草你。你俾人哋去學 哦，係啊，火龍啊， 火龍啦，有啲人可能做紙都有噶嘛， 啊有聽過，不過我哋冇做 咁多係 咪？咁我哋有做其他手工藝咁，係啊，以前譬如掃把又係用禾秆草做啊，咁樣 即係學翻曬呢啲係嘛？ 係啊， 幾好其實真係其實好環保啊。第二樣頭先你講雀仔咧，其實原來你而家有得參與嘅，啲人點樣參與啊？譬如話去點樣睇雀仔，你好似有啲人可以參與啲活動啊嘛，講下聽下。 咁我哋有定期搞一啲觀鳥嘅活動啦，無論。但係去朗園又好，即係朗園睇雀仔，或者有啲生態嘅導賞，即係除咗雀仔以外，朗園嘅即係唔同嘅生態環境又認識一下咁樣樣。咁就跟住，如果有興趣捉觀鳥，譬如去市區睇雀仔又 星期三早上7:30 係香港公 園，香港公園 係啦。咁或者星期五嘅8:00喺九龍公園。 但點樣揾咧？就唔知點揾到你哋，可能最好都上網同你聯絡咗先。如果唔係去到咧，真係唔知邊度睇雀仔。係咁咧，咁早去到係咪？係一定要聯絡咗你。 地，咁最容易，因為你有導賞員會教你點樣睇 嘅。係啊係啊，冇錯。 嗯，咁你哋咧又點參與你活動？介紹下。 我哋嚟緊其實和花姐就招生啦， 係啦， 我哋 都係龍蛇， 係啦，一月尾二我哋就會放上 Facebook， 即係長春嘅 Facebook 啊，鳥會嘅 Facebook 啊，咁樣咧就會 promote 嘅。係啦，咁啊到時有興趣參加朋友可以上個網度啦，咁我哋係啦報名就得噶啦，咁啊就可以一齊試下種米啦，咁啊食翻自己種嘅米咁樣， 咁就好開心啊！大家 仔好直接嘅得益， 係啦，即係 咁同埋我哋乘機可以影下相啦，嚟到呢度個機會係嘛，都好難得啊！因為其實我哋透過呢啲參與咧，就認識更多，因為始終我哋城市人咧，其實城鄉係可以共融。我哋而家就要學習咧，即係城鄉共融，同埋喺香港咁少地方，其實我哋仲有好多農田，但係好多農田係荒廢咗啦。咁所以我哋而家你哋有即係好似唔同嘅機構，希望能夠真係將呢件事咧活化翻佢，令到佢可以做到即係生存落去咯。同埋有更加多人去關注即係環境個變遷啦。因為譬如而家我哋嘅氣温變化好大啦，可能連動物、植物都會感應錯咗。可能即係出嚟個生態都怪咗嘅，係嘛？所以我哋而家點樣去？有冇諗過呢個策略去改變一下呢樣嘢咧？即係等佢哋啲動物可以知道，咦？唔係嗰個時候真的會嚟錯噶嘛？係咪？ 動物就難啲，難啲控制唔到佢哋啊！ 冇錯，但植物咧，植物咧有冇諗過？ 種嘢就即係睇天氣㗎啦。咁啊， 都好被動啊。 係啦，好被動。係 啊，都係睇天啦。種就種咗啱，即係適合嘅時候我哋就種，即係不時不食嗰樣嘢咯。適合嘅時候種咗，但係佢生唔生，生得好唔好，都係睇天咯。 咁或者你介紹下你個機構兩個個 website 或者 Facebook， 等啲人可以參加你活動啊。 哦，咁啊，website， 誒呢度 係啊，幾好啊！嗱，講講啊，講講， 係啦，咁啊， 有啲人聽嘅啫，睇唔到嘅，講 www 咁啊 www.cachk.org.hk 係啦，咁啊參加咗你哋活動咧，就真係成為你會員啦，就好多嘢玩嘅係嘛，就可以喺裏面食嘢啊。即係種嘢幫下手嗰方面嘅嘢係咪？有啲活動玩啊，同埋睇雀仔咧，好多人好中意嘅。香港好多人等得攞大相機啊去影，咁所以咧參加咗認識咗咧更加好係嘛？好啦，今日咧就可能同我哋所有聽眾觀眾講再見啦。希望下一次你有更加多嘅資料或者新嘅進展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嗎？ 好。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